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五十集。 秦明宇昨晚弄了个通宵，才刚从宿舍出来，迎面看到陆延辰从走廊一路而来，没有来得及出声，就被陆延辰抓住后脖梗，掉了个方向，推回屋。 找人替了你，把自己收拾干净点，出去一趟，晚上回来。 出去干嘛去？出事了？ 没事，我老婆想给你介绍女朋友。 秦明宇彻底被整懵了，支支吾吾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四个小时后，租用的商务车停在了边陲小镇的街头，归晓打开车窗张望了两眼，就被身后的同事拿一个大遮阳帽盖上。 哎，你小心晒出斑，快戴上。 下了车，他们去找陆延辰刚才在电话里说的那个小茶铺。这镇子还是个挺有名的旅游景点，游客不少。归晓一手托着自己的肚子，到处看到处找，茶铺还不少，连着几个。他还在和同事段柔认真地一个个看名字过去，正瞧见陆延辰，归晓马上眼睛一亮，泛起笑来。 我老公，段柔快看，那是我老公。 陆延辰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穿着单调的迷彩服，另一只手上还有没抽完的烟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他也看到了归晓。裹在身上的深蓝色连衣长裙掩不住他那格外大的肚子，归晓按着橘色的遮阳帽仰头对他笑。在这个初次踏足的边陲小镇上看到陆延辰，特别有种蓦然回首一眼百年的错觉。陆延辰将烟按灭，丢去了店铺门外的箩筐里，带秦明宇迎上去。归晓第一个动作是拉陆延辰的手，第二个动作就是挨到他身上，眼巴巴地盯着他瞧。秦明宇都不敢拿正眼看归晓身边的女同事，很俗气的来形容就是被归晓那位女同事震到了。大概目测了一下，对方有一米七几的样子，白衬衫都快到膝盖的长度，浅蓝色的牛仔裤斜挎着一个大大的背包，还戴着墨镜，脚边上放着一个小行李箱，装着他自己和归晓的一些生活必需品。见到陆延辰时，那个女同事将墨镜拿下来了，倒是比秦明宇还坦然地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俩男人。几个人进了茶铺，临着木窗坐下来，秦明宇刚要拉开椅子坐，就听归晓说： 哎，段柔，你们别和我们坐一桌啊，时间宝贵，别打扰我们。 知道知道，我们去坐另一桌吧，行吗？ 行，没问题。 秦明宇慢半拍跟上，一个小门堂，两队人隔开老远，中间有两桌游客。归晓还时不时的偷看那边，觉得特逗。 我这个同事啊，人特好，就是之前都领证了，办酒前又为了婚前财产的事离婚的。他呀想签婚前财产协议，那男的不肯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想找个独立的男朋友，让他能安心工作。段柔他呢，一年要有200多天飞在外面，而且吧，他还喜欢精神世界强大的男人，要有自己的追求，不是那种为了房子、孩子、家务什么的就要跟他捣乱的那种。我这一想，秦明宇真合适啊。还有啊，他小时候家就住在松花江边上，1998年洪水重灾区那里，所以骨子里就对穿军装的人有好感。我跟他一提，他就说正好陪我来玩几天，顺便见见，万一合眼缘呢，没看上也能当朋友。 陆延辰也扫了眼那桌，秦明宇背脊挺直地坐在人家对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和听领导训话似的，直觉估计秦明宇是瞧上人家了。 哎呀，别看他们了，看我，看你老婆，来摸摸，她正好醒了。 归晓轻声说着， 将陆延琛的左手放到自己肚皮上。猝不及防的，陆延琛感觉掌心下有东西在顶着一层肚皮挪动着，凸出来一块骨头似的。是哪里呢？手？还是脚？他在猜，喉咙口却像抽了几天几夜的烟，想喝口水缓和这陌生的、期待的，甚至为之而升腾起来的异样情绪。 好玩吗？ 这都什么问题？还好玩吗？ 陆延琛将龟小往臂弯里一带，破天荒地主动在大庭广众之下抱住他。陆延琛身上特有的味道袭面而来，龟小是孕妇，按理来说不能碰烟味儿，可就这么一点点的余味儿，他就任性地多闻了一会儿，沉浸其中，以解相思。 我给你交代点事情。 嗯。 没多久，龟小想起正事儿来，挣开了陆延辰的手臂，将斜挎的小背包里的一个小本子拿出来，挺小的一个，翻开来。 这是我好几个银行账户，取款密码和网上银行密码，哦，还有股票的、基金的。 说到这儿有点犯愁，不知道陆延辰会不会用，不过应该什么都难不倒他。龟小顺便把家里各种值钱的东西都放在哪里，房产证什么的全部一股脑地告诉他。陆延辰沉默几秒，开口： 什么意思？ 哎呀，你认真听，生孩子有时候会出现生命危险的，比如羊水栓塞什么的，抢救很难的，那万一呢？你好知道我们家这些东西都在哪儿，你平时又不在家，也不关心这些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说万一呢，不知道这些会很麻烦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张卡上存了100万给我妈了，那是给她养老的，你知道就行，别跟她提啊。 陆延辰绝对没想过，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回，是龟小想要向他交代这些。这就像是相处了许多年的妻子，在某个危险关头放心不下对方和家人所说的话一样。龟小在杞人忧天，可就是这份杞人忧天，让陆延辰感受到了沉甸甸的爱情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龟小。 后悔吗？ 龟小怔了怔，没懂，再看他的眼神，懂了，这是在问自己后不后悔重新在一起。 我孩子都快生了，你才问啊？ 龟小笑着，可见到陆延辰的严肃样子，反思自己刚刚是不是吓到他了，怎么办呢？想了想，他将下巴压上陆延辰的肩，在他耳边轻声答道： 我最后悔的就是没在你当兵前就把你办了，为这事儿我真是后悔的好多天都没睡着。 你那时候才多大，敢吗？ 敢啊，你敢我就敢。 我不敢。 陆延辰摇摇头，拿起手边斟满茶水的小杯子，啜了口润喉。别说敢不敢，想都没想过。他从小是什么经历，又是什么成长环境，身边那些人年岁都不大，可对这事儿倒都是身经百战。没遇到龟小之前，他见的也挺多，没仔细想过自己日后有了女朋友要如何如何。和龟小在一起后，却是慎而又慎，两人从在一起相处一个暑假都没有接吻过，就别说往床上想了。龟小忽然笑，又惊喜地拉陆延辰的手。 又动了，他今天动得好多啊，肯定知道见爸爸了。 没等陆延辰将手放上去，那肚皮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凸起的脚印子。龟小眼睛睁大，控制不住地捂住嘴，笑得止都止不住。 陆晨，你看。 晚一些， 陆远尘把归晓送到镇上的小客栈，给他整理行李，发现了几瓶药，归晓一个个献宝似的给他解释，他贫血，这是补血的，还有维生素。还有一个他没有具体讲解，含含糊糊的犹豫半晌才说， 我自从怀孕就甲状腺减退，只能吃这个往上补。我问医生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，他说有小概率会影响宝宝的智力，还有一定概率宝宝也会遗传甲减，但是概率很小的，你别怕，我吃着药呢。 归晓说完还是发愁，可他早就想过了，反正没事，生出什么样的都是宝贝。陆延辰听着想找几句安慰他的话来，可又怕他更关注在这个点上，于是他什么都没说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